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，当安拉的援助和胜利降临，当你看见众人成群结队地崇奉安拉的宗教时，你应当赞颂你的主超绝万物，并且向他求饶，他却是至佑的。